我只是想确信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done correctly， 没有事情出问题，所有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一切都是准备好的。 Everything will be done correctly， correctly 在这里呢就是正确的啊，准确无误的 correctly， 它的形容词呢是 correct， correct。 Now have the paintings all arrived， 所有的绘画啊，所有的这些作品都到达了吗？Have 什么什么 arrived， 意思是到达了没有。 Paintings 在这里边的意思呢就是这些绘画作品。 Some of them have and the rest will be delivered by Saturday morning at the latest. Some of them， 这个 them 指的就是 the paintings， 所有的 A 先生关心的这些作品。 Some of them 啊，一些已经到了。 And the rest will be delivered， 剩余的是 the rest， the rest will be deliveredby Saturday morning. Saturday morning 意思就是星期六的早晨。 deliver 是送交或者是交货、这个交接的意思。那么剩余的呢是在星期六的早晨可以给我们。 at the latest， at the latest 意思呢就是最迟，最迟星期六来送给我们，因为星期一画展就开始了。 Are you sure that gives us time to hand them？ 你确信吗？确信什么呢？That gives us time to hand them. 这个 that 指的就是 B 先生上面说到的这些话，还要再等到星期六的早晨才能到达。你确信这能给我们时间把他们挂上吗？ Hand them. Give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希望朋友们能够记住这个短语，给某人时间啊，这个做什么什么事情。Oh yes, they'll be hand by Sunday evening. 星期天的晚上就可以挂好。I assure you.I assure you， 意思就是我向你保证。 OK good， A 先生很满意。 What about the opening？ Opening 在这里面呢就是指的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 opening ceremony。 We must look after the guests properly。 Look after， Look after 意思就是照顾好，照看。 Guests 参加开幕式会来很多的客人，那么这些客人我们要好好的招待他们。 Look after them properlyproperly 意思就是适当的啊，这个恰当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look after the guests， guest 意思呢就是这个嘉宾客人。 they'll arrive at 5 p.m. 这个 p.m. 意思呢就是代表下午。 they will arrive， 他们下午五点钟到达。 they will be met at the door and brought straight to your office。 they will be met at the door， 在门口会有人接见他们。 they will be met，接下来呢 brought straight to your office， brought straight， straight 在这里呢就是直接的，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一直向前走， go straight ahead， go straight， go straight ahead， brought straight to your office。 客人来了之后呢我们会把他直接带到您的办公室。 OK brought， 其实这个 brought 它的原型呢是 bring， bring brought brought， bring 是带来的意思， bring them to your officeOkay, well, the next sentence, we'd better offer them something to drink. 这个 offer 这个词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能够给人家提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 offer them something to drink. 那么我们最好啊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喝的，对不对？ Okay, we'd better, 这是一个建议，最好。Drinks will be served in your office as soon as they arrive. Yeah, as soon as 意思呢就是一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他们一到喝的东西就会马上送到您的办公室来。 will be served in your office. You make a short speech， make a short speech， make a speech 意思呢就是讲话。 make a short speech 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and then they will be taken round the exhibition， 您的简短发言之后呢他们就会被带到展览大厅。 taken roundThe exhibition 其实就是 the exhibition hall， 带着他们呢去参观。 Good， I'll take them around， 我来领着他们参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些主要内容。